迎亲氏， 哎，不对， 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 怎么还有迎亲氏这几个字？ 他姓迎亲呐、啊，他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哦， 姓夏侯惇， 好像那有。 王氏、嗯，姓迎亲， 迎亲。 任之初有俩儿子， 叫什么？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哦，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嗯， 有一蒙把兄弟。 哦，哥几个？ 蒙兄弟啊，哥仨。 哦，大蒙兄是 大哥叫席向远。 席向远， 人名 啊、哦，这是个人名， 姓席。 哦哦， 叫向远。 嗯嗯， 席向远做官， 做什么官？ 驻六官。 哦，驻六官 有这句吗？ 有有有， 驻六官从事 字体。 哎，对的、嗯，他就是做官驻六官。 哦， 席向远 啊， 席向远的媳妇知道不知道？ 谁呀、啊？ 席孟母。 啊， 席孟母。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 他们两口子， 别讲了，顶这儿吧，顶这儿吧，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不不，说完这点， 你别说了，不像人话，你还讲呢？胡说八道，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席向远， 嗯，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人名、啊。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啊，两口子怎么着？ 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对呀， 啊，对呀、啊啊，是 对不对？ 对对对对，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对吧？就是他。 孟子姓什么？姓孟。哎，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着像人话不像？你还给我往下讲呢？ 他是 啊，他什么呀？哎，嗯，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他是 什么呀？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啊。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啊，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为长命吗？有这没有啊？ 哦、 蒋兴哥干嘛叫罗德呀？真不看山，蒋兴哥他出外贸易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哦，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嗯， 他就是蒋兴哥。蒋兴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兴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兴哥。你忘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这个？ 你们学校能唱这校歌啊？这什么学校？啊哈哈！不要想你的， 想我这么讲，对他就是姓他姥姥姓。 哦，这是磕头的大蒙兄 大哥。 二蒙兄谁？ 蒙兄弟二哥姓窦， 叫什么？ 窦燕山。 窦燕山 家住地 有多少地？ 窦燕山有一方。 不，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着吗？ 你 窦燕山有一方吗？ 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们谁懂叫一方啊？是一方多少啊？ 哎，这样子 啊， 哎 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0亩算半方地，240亩算一方地 啊。这 吉林省， 这我懂， 就那儿。 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那儿 啊。可窦燕山是涿州人呢，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啊，他可以去啊？ 为什么呢？ 他不是闹大水逃那边去了吗？ 他老有的说理。 好好，你 就一方地。 嗯，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五个是早先，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婿，年长又续一个，六个，早先五个。 哦，这五个叫什么？ 五个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 叫无子，名巨羊。 哦，这是个小名， 小名都叫羊。 大名字？ 学名不叫羊。 啊， 大的为人子，二的乃曾子，三的方独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申儿子。 哦，最小的那叫 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哦，四岁。 可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 哼， 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辈长上，一位一位的全让着让他才吃。哪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是龙啊？你怎么不拿大梨呀？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那好孩子真有出息，拿这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嗯， 是长辈全让着。 哦， 尊辈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的那边。哦，吃了。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是吧？怎么吃都哪

给我这段感情，让我不知不觉发现自己。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让我这一次爱得彻底。我想自私地拥有你，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该不该承担这失败，但是爱要用祝福代替。幻想中的未来怎么忽然不在，该不该承担这失败，也胜过永远的思念。可不可以再爱你，我会用所有的勇气，就算没有一点退路，只有付出，也胜过一个人迷路却还不清楚。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天空多